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说一个科技前沿的事情啊。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探测器呢，日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成果，在67P 彗星的表面发现了大量的氧分子。之后呢，科学家表明说，虽然发现了氧分子，但是并不意味着存在着生命的迹象。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过罗塞塔探测器，也讲过飞来，也讲过这颗67P 的彗星。这是人类的探测器啊，首次登陆了宇宙深空的彗星。过去呢，我们都认为说，可能地球生命起源的一个解释是来自天外的彗星，彗星上面可能是有生命的物质。所以呢，在67P 这颗彗星表面发现了氧分子的时候，有人很兴奋说，哎呦，那是不是证明了彗星是带来了生命的元祖啊？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先生跟他来聊一聊。寿陀你好。 哎，玉龙好，好久不见了。 是好久不见。刚才呢，我跟大家提了一下关于呢地球生命起源的一个猜测，说有可能来自彗星。67P 呢也在上面发现了有氧分子，但为什么科学家又否认了说这和生命起源没有关系？既然有氧，包括还有水的这个成分，为什么和生命起源就没有关系呢？ 确实呢，这个不单是说它这个就是67P 就楚留莫夫格拉西门科这个彗星上没有什么生命迹象。而且呢，我们之前关于生命起源的一些猜测呢，可能要推翻重来了，甚至包括我们整个太阳系起源的一些细节，可能要推翻重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罗塞塔观测到67P 上有不断的释放的氧分子，它是氧分子，也就是说它是氧气，这个很难得，因为氧并不是一个很罕见的元素，在宇宙当中其实挺常见的。 嗯。 但是呢，因为氧性质很活泼。我们也知道在地球上它的性质很活泼，它会氧化各种各样的东西，会和各种各样的还原性的元素发生反应。然后呢，它不应该会以单质的形式存在。氧气其实在宇宙当中是蛮难见到的，因为宇宙当中其他的各种元素，特别是氢，因为氢非常多。如果是这些氧游离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它有很大的可能会和氢发生反应，最后形成水。所以说呢，它不断在释放氧气，而且呢，它并不是说它只是在表层上有，好像观测了这么长时间，它一直在释放，就好像它从这个核心到外面都有很多很多的氧气分子，这个是很难，之前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因为像这个彗星，它起源在这个太阳系的外围，然后呢，是我们估计它会和46亿年前。是在这个整个太阳系形成初期留下的一点这个边角料形成的这么一个小彗星，然后这个彗星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它还有游离的氧，然后大家觉得可能有点解释不通。而且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它如果是有和生命有关的，我们还需要找到其他的证据。当然现在我们在这个67P 上发现了不光有氧气有水，还有有机物，就包括甲烷。所以之前呢，我们在寻找这个什么宜居行星的时候呢，总是用这三个证据来表明它可能是适合这个生命生存的。但是呢，显然像67P 这样一个孤单的 冷冰冰的一个小雪球，是不太可能支持什么生命存在的。所以说以后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寻找地球人宜居的家园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考虑了。以前我们定那个标准是有点太松了，用这种标准找到的地方可能会像67P 彗星一样不太适合生存。 嗯，好，谢谢收头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嗯， 其实呢，各种各样的一些天外探测器也经常会给我们发挥很多新鲜的消息，有一些呢可能会重建大家对于过去的一些概念的认识，有一些呢可能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体验，有一些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疑问。好了，谢谢收头送您走了，再见。 好，再见。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走入今天的话题，今儿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和吃有关系啊，我们要说到的是来自韩国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呢？泡菜。为什么要说泡菜？请您接着往下听。日前，中韩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讨论了韩国生产的泡菜、大米和参鸡汤出口中国的问题。也许在不久之后，韩国泡菜和参鸡汤会摆上中国人的餐桌。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泡菜的话题。通过腌制技法生产的泡菜，美味的原因是什么？曾有传说吃泡菜等腌制食品会致癌，这个说法有道理吗？在美食达人看来，不辜负泡菜最好的做法又是什么？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漂洋过海的泡菜。这首阿里郎，大家的身边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了一股浓浓的泡菜的味道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这件事儿呢，是和李克强总理日前在韩国首尔出席中国旅游年闭幕式的时候一段的讲话是有关系的啊。当时呢，李总理啊在这个闭幕式上的时候啊表示啊，这中韩两国呢互访有走亲戚看邻居的感觉，中国人呢欣赏韩国的美食，将会进口韩国的参鸡汤，并且创造条件进口韩国的泡菜，同时希望更多的韩国人来华旅游，双方各自保持民族的特点，又加强彼此心灵的沟通。这个新闻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关于韩国，这是我们的一个邻国啊，离大家非常非常的近，很多人呢去那儿旅游，而且有不少朋友呢还喜欢韩国的美食，甚至呢韩国的明星、韩国的影视剧，哎，都在我们的身边很风靡。今天呢我们就挑大家都吃过的韩国泡菜来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他们是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欢迎田老师，晚上好。 嗯，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另外还有蓝厨房创意美食工作室的蓝冰莹和大明明，欢迎蓝冰莹，你好。 大家好，我是蓝冰莹。 哎，大明明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明明。 蓝冰莹啊还是国家二级营养师呢，今儿呢我觉得有的说了。首先呢我们可以请田维娜来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讲一讲，这泡菜这怎么就一泡了以后呢，原本这个没啥味道的菜就那么好吃。另外呢，这蓝冰莹和大明明二位在做菜这方面很有心得，你们在泡菜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创意可以和各位来分享好的食谱啊？哎，我先问问你们平常吃泡菜吃的多吗？你们两个人应该是 比较频繁还 是吗？ 最近特别频繁，因为刚从韩国玩回来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泡菜。 你们是带泡菜回来了吗？ 没带泡菜回来，但是带了一大包韩国的那个辣椒粉回来自己做。 哦，已经习惯了。 对啊。 哦，是不是那边辣椒粉做的感觉会更不一样呢？ 那它那个味道是有一点差别的。 哦，行。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来仔细说一说。 好呀好呀。 哎，你们做泡菜怎么做，能跟大家聊聊吗？ 嗯，其实我们就是最基本的，然后就是买大白菜， 嗯， 然后之后先用盐来杀一下这个大白菜，把这个水分杀出去， 对， 然后再抹上这个，用这个 鱼的这个发酵的这个酱， 哦， 然后跟那个梨、苹果，然后还有辣椒粉调成了这种粉，然后抹在这个白菜上，一层一层抹好， 哦， 然后一定还不能少的是姜还有蒜， 嗯， 因为我们知道大蒜它里面这种杀菌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这个亚硝酸盐， 嗯， 就把大家的一些顾虑就减少了，所以蒜跟姜是不可少的。 你们家泡菜今年做的多吗？ 我们家泡菜做的多，我都欢迎你去拿，而且 我就是这意思， 对，而且我们家泡菜坛子是用那种。陶瓷的那种罐子， 哦， 然后来做不能见阳光的那种。 哎呦，这工艺还挺严谨的。 对呀， 啊，行，说好了啊，今儿我们的有奖收听就是蓝明他们家的泡菜一坛。不开玩笑了。 然后 哎，问问这个田老师，田老师刚才呢，冰已经跟我们讲了整个做泡菜的过程。 对， 泡菜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尤其是到了冬天， 没错， 尤其是吃了火锅、吃了涮锅，这时候来个泡菜太 爽口。 泡菜火锅也很好吃， 是吗？ 对， 好。 然后我听完那个他说完这个做泡菜的这个工艺以后，哎呀，我现在是满口的都是分泌的都是唾液呀。 你可以回家试一下。 对对对，然后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他做泡菜的这个方式哈，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值得我们学习？我觉得无外乎以下两点哈。第一点呢，他在做这个泡菜的时候，既保持了传统的这个工艺和方法， 嗯。 那么第二点呢，他又做了一些创新，跟这个韩国泡菜的这结合啊。那我们知道韩国泡菜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南方的四川泡菜它是有区别的， 嗯， 很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它里面有这个海鲜元素的这个加入， 就是因为有鱼是吧？刚才 冰说 完了，还有一点呢，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也吸收了中国这个传统泡菜的一些优点，比如说刚刚会有说到，我们在这个泡菜里面会加一些比较新鲜的蔬果， 嗯， 还会加一些什么姜蒜这样一些物质， 嗯， 实际上呢，它的原理呢是说我们蔬果和姜蒜里面呢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 哦， 维生素 C 的含量高的情况下呢，能起到一个阻断我们这个亚硝酸盐变成亚硝基化合物这样一个作用， 哦， 从而来降低我们这个亚硝酸盐在体内的一个分解。 哟，您这一讲啊，这冰莹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有科学道理的。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嗯，大家喜欢吃泡菜是泡菜当中有特殊的味道，吃那大白菜就没这特殊的味道。 对， 啊， 为什么怎么就这一泡啊，就泡出了不同的味道来呢？ 啊，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乳酸菌在里面起到了一个作用。 嗯， 那么乳酸菌泡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呈现一些特殊的这个酚味物质， 嗯， 以及一个酸味。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就跟牛奶和酸奶的道理一样，我们喝牛奶有一股特殊的这个牛奶的香味，那喝酸奶有一些酸的这个滋味，但是牛奶和酸奶变成酸奶主要是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热链球菌的作用，嗯，那么在这个泡菜里面也是这样，新鲜大白菜和咱们的泡白菜之间为什么酸味口感差异那么大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于我们乳酸菌的这个贡献作用， 嗯， 那么除此而外还有我们刚才美食家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艺方面会说到有这个辣椒粉， 嗯， 或者其他的一些香辛料所带来的一些美好的滋味。 对，哎呀，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泡菜就特别好吃。 还有一点，我要做个小小的补充， 说 就是做泡菜一定要选用大头菜，这样口感才是最好。 大头菜是什么意思？ 对，也就是说白菜的那个叶片会比较大，帮比较少， 哦， 是要用那个品种的白菜。 是叶子，是叶比较大， 叶子多 啊，帮要少一点。 其实韩国那个白菜它是一种特殊的黄心白菜， 嗯， 它那个白菜里面糖分含量会比较高，然后这样它发酵出来呢，那乳酸菌的活性 酸甜甜的 对它又会高。其实乳酸菌就像一个调皮的小精灵，它到哪里都能留下更美味的味道，就比如说刚才老师说的这个酸奶， 嗯， 这个泡菜，还有我们的面包，还有啤酒，对不对？ 哦， 全都跟它的这个发酵有关系。 但是这个味道差距好大呀，都是乳酸菌出来的味道，真是差距太大了。 有 对食品的机制不一样， 对，都是一样。 乳酸菌它只是一类菌，它不是针对于某一个菌这样的状态。 哎，你们刚从韩国回来， 嗯， 你们在韩国吃的泡菜和在中国吃的泡菜，觉得口味差距大吗？ 嗯，还是有 差 别差距，因为在国内我们能够吃到的进口的韩国泡菜都是炒熟的那种泡菜。 嗯，对， 对， 咱们是有相关的规定，是不能直接进那个刚泡好的。 就是在之前，我国的卫生部门对韩国进口的 中国的这种泡菜的卫生标准要求是挺高的， 嗯， 所以只有炒熟的能进来， 嗯， 但是我们在韩国吃到那种真的是生的那种食材腌制的那种泡菜， 对，它有一种特殊的鲜味儿，就是鲜这个词只有中国人的这个才会有这样一个定义哈，酸甜苦辣咸还有鲜，外国人是没有这种鲜味儿定义的。但是当你吃到这个韩国这个妈妈就所谓的妈妈味道这个泡菜的时候，它的回味，它刚开始味道是辣酸咸甜，最后留下是鲜， 嗯， 这种鲜味是非常奇妙的。 对，哎，你说到这儿啊，田老师有没有研究过，就同样是泡菜，是不是因为韩国本身菜的原因，或者说它的酱的原因，还是什么水土的原因，泡出来的味道就会与众不同？ 其实我觉得玉龙一下就 get 到了那个我们的重点哈。 是吗？好，这段已经讲完了，我们接下来进下一段吗？ 好，可以，没有问题。 来，还是得您给大家详细说一说。 更多的呢，就像我们主持人和两位嘉宾说的一样，那么这个泡菜呢，跟它的这个腌制的这个机制，也就是我们选择的食材啊，食材的这个基本条件，以及腌制的这个时间，还有腌制的这个温度，以及盐还有调味料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大的。然后可能给你同样的食材，但是经过不同的人手，经过不同的工艺，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所以这就在韩国呢，可能每家每户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泡菜的工艺和泡菜这个方法，也可能是曾祖母传给我们祖母，祖母再传给我们的母亲，母亲再传给儿媳，一步一步的这样来传承。那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呢，他就说韩国人可能这个一坛泡菜的原味卤汁至少可以传承九代人，是非常震惊的。对， 百年老汤啊， 对， 真是九代人呐，这已经成文物的级别了。 是的， 我吃的是我奶奶的奶奶的奶奶的当年熬的那锅汤， 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卤煮。 卤煮， 卤煮的汤也是老汤， 是吗？有九代这么长吗？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长，但是 回头我们再单辟一期节目跟大家再讲一讲卤煮，我们再把卤煮出口到韩国去啊。 没事，我们再用一些分子的手段把它检测出来，没准我们是十代哈。 好货，行，刚才您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分子的这个层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韩国泡菜。您其中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亚硝酸盐，说这维生素 C 有阻断亚硝酸盐的这个作用。 对， 过去呢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这个数据我现在找不到它的源头了啊，说韩国人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比较高，说是跟他吃泡菜吃的多有关系，说尤其是泡菜当中的亚硝酸盐是一个致癌的物质。有一段时间大家对于吃泡菜这个事儿还是挺紧张的。 对， 这个有道理吗？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肠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并不是说单一因素引起的，并不是说吃泡菜多就容易这个肠癌的因素高哈。那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点呢是确实剂量和效应是有关系的。如果你每天都大量的吃的话，确实你的这个肠癌的这个发病的诱因很可能跟这个泡菜有关。 你是单指泡菜还是说单指我吃任何一样东西？ 任何一样东西都会这样， 都会诱发肠道疾病。 那我们更多的是需要肠道疾病，是需要我们均衡合理的饮食方法。那么第二点呢，我想更多的就是大家对亚硝酸盐的这个认识不够。 对，一提这个东西都有点害怕，说这是有毒的东西。 对，其实它不是这样的。亚硝酸盐被我们这个美国 FDA 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食品界都是认为它是一个，如果你适量使用的话，是一个合理的这个食品添加剂。尤其是在肉制品里面，它有两个功能。一煎升两值哈，这样的主要是一方面它有发色剂的这个功效。 变什么色呀？ 对， 变红， 对，让我们的肉的颜色更好。另一方面呢，它有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功效，因为亚硝酸盐可以有效的这个阻断肉毒梭状芽孢杆菌的这个增殖，使得我们的这个保质期更长。那么现在这个更多的可能就是滥用或者乱用这个亚硝酸盐，就是用的量不对或者用的这个食材不对，所以导致了大家对亚硝酸盐的这个误解比较多哈。那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呢，它要在体内发挥作用，它必须要和这个蛋白质的分解产物胺类来作用，才能生成这个亚硝基的化合物，才能起到这个可能有致癌功效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我们也知道蔬菜或者水果里面的蛋白质含量其实是非常少的。 对， 所以在亚硝酸盐这一点里面呢，我们与其担心蔬菜和水果里的，不如更多的是重视这个加工肉制品里面的。所以从我个人的层面而言，我觉得如果说你每天少量的吃或者时不时的吃一下这个泡菜，其实是完全没有 不必担心， 对，不必引起恐慌的。 但是我有个问题，陈老师， 对， 我记得曾经有朋友说过，这种腌制的 对 这种东西， 它这个里面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有一个波段化的变化的， 对对对， 在多少天之内或多少天之后， 对， 它可能峰值是一直在变的。 哎，你们家腌的那坛菜，你们会注重这事儿吗？ 我们是 会测吗？ 会的，测那可能有难度，但是一般我都会腌够20到30天，然后再吃， 不能提前吃啊， 非常 我不提前吃，甚至我妈妈会腌老泡菜，腌一年才吃 啊，一年还能吃啊？ 对啊， 可以吃的。 真能吃啊！ 真的，而且很好吃，味道会变。 对， 我还在。 是吗？ 因为 好，不错， 对， 坚持。 因为这个盐渍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方法。 嗯。 但我们两位嘉宾也有提到它的这个亚硝酸盐的分值的问题，确实大量的这个研究表明，我们的这个泡菜呢，基本上会有两个分值。第一个分值在它腌渍的第7天会有一个分值，第二个分值在它腌渍的第21天会有一个分值。所以基本上我们科学合理的建议大家吃这个泡菜，都是要像我们嘉宾说的样，腌足21天或者腌足1个月以上再来吃，这样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它的亚硝酸盐的这个值是下降的非常多的，而吃了对我们身体没有太多的坏处。然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的研究结果，包括我们去查一些文献，并没有一个研究非常那个明确的来说这个亚硝酸盐和这个果蔬这个蔬果里面或者泡菜里面它有这个完全的这个从流行病学的这角度说有完全的这个促癌的这个风险，没有类似的报道。 嗯， 对， 行，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现在一提这个亚硝酸盐就特别紧张。 对， 这个其实在很多的腌制食物当中都是会存在这个物质的。 是的， 其实量只要控制到一定合理的范围当中，尤其是自家腌制。刚才毕莹在说自己腌菜的时候我还挺担心这事儿，看来我担心是多余的。你们俩都是专家当中的专家。 而且还有就是，你吃完泡菜可以多吃一些新鲜水果，比如吃点冬天的橘子，对吧？ 对， 然后调节一下，然后用这个维生素 C， 然后就把它抵消了。也其实不用太担心。 对， 可以踏踏实实去我家搬泡菜， 是吧？好，没问题，说定了。因为往年就是我小的时候，北方城市都有冬储大白菜的习惯， 对， 有一些人呢存来之后呢就给它腌成泡菜了。现在呢我估计腌的人就比较少了，但是可能有人好这口，或者呢在这方面是专家是达人，比如说冰莹他们这两口子就喜欢在家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但是还提醒各位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也跟每个区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四川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泡菜就比较盛行，然后我们国家也去为它争取了一些地理性的一些文化一些物质的这个保护。 申遗了吗？ 没有 、我以为拿去申遗了呢。 没有，还没有到这个层面。 刚才说到一个安全的话题，其实这个事儿呢之前大明明也讲了，过去呢中国有一段时间是直接进口韩国泡菜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又不进口了，说是这个指标不达标。 对，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是个什么指标的变化呢？ 其实就牵扯到一个这个各国对自己本国的一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那么对于各国食品安全的这个标准呢，我想可以从4个层面来说。那第一个层面呢，就是饮食文化的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可能有吃动物下水的习惯，欧美国家他没有这个习惯， 卤煮嘛，对吧？ 对 对 对。 然后中国人可能对花生也比较好这一口，然后欧美一些国家 吃这玩意儿还过敏呢， 对，他会有 过敏 源。然后可能中国人对有因为有断奶这一说，对这个牛奶里面的乳糖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但是老外没有，所以每个国家的这个饮食结构不一样，饮食习惯不一样，导致了这个饮食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它这个标准的不一样。那么第二个层面呢，主要说尤其是咱们国家入世以后有很多的这种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一些技术性的贸易壁垒。如果说我同意了中国的泡菜进入到韩国，势必对这个韩国的这个泡菜的整个产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各国都在不停的调整自己的标准，以防止别的国家的农产品进入到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农产品形成很大的冲击。实际上日本在这一块做的是更加严格的，尤其是他们的这个标准级别哈。那第三个层面呢，主要是经济的差异。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些过程，比如说针对食品方面的标准，美国就非常多了，有这个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标准，美国食品化学法典的标准，然后美国分子化学的标准，那非常多。欧盟的标准呢也是非常的细，非常的多。那说了这三个层面，最后只想提示一点呢，就是中外的标准呢，我们一般而言不可一概而论，只能针对不同的产品，具体某一个的这个产品来进行。比如说对于农药残留， 那么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它对蔬菜里面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呢，它这个标准的这个指标就非常多，涉及的农药呢也非常多，但是我们国家呢可能相对滞后一些，所以我们还需要逐步的就是来完善我们的标准，以提高我们整个食品产业的这个国际竞争力。 这您这是从各个角度啊360度无死角给大家来介绍了一下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什么样的原因。但不久之后呢，我们应该会在市面上或者在餐桌上直接吃到韩国的泡菜了，并就不用在家自个儿辛苦带着辣椒粉回来腌了。 但是也还是要，因为自己做出来的有这种自己家里的味道 啊，这个倒是不错， 有一种参与感。 这是非常好。 关键是他在拿这个当玩的过程，他经常会把我玩坏了。 你怎么把你玩坏了？ 我是小白鼠。 你这个7天的时候吃一下，21天的时候再吃一下。 对，就是一般吃完半小时之后没反应，才能给狗吃。 今天二位也算是美食领域的达人了，我们请二位来到节目中呢，还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泡菜的这个吃法和做法。你们是在这方面太有心得了吧，刚才一开始就说 对 经常在家练手。大明明已经说了自己已经百炼成钢了，百炼成精了。是吧， 其实我个人倒是觉得啊，对于泡菜这种食材来说，最好的吃的方法就是白嘴去吃它，配上一碗米饭，然后配上一点这种更清爽一些的这种生的，比如生菜啊之类的，然后配上一碟炒的这种肉菜之类的，我觉得就很好，因为它本身的这种味道很独特了，已经很冲了。那再有一个方法就是给这些不喜欢吃生的这种辣白菜觉得很凉不舒服的人，我觉得就是拿它来做这个牛板筋火锅。 怎么个做法？ 超级好吃，来吧大明面，这是你强项啊，牛板筋火锅。 其实是这样，因为刚才咱谈到了中国人比较喜欢吃下水或者是内脏类的东西，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火锅是一个可以把很多种食材，特别是食肉类动物，就是像我这样比较馋肉的人，能够坐在这儿聊聊天啊。火锅也不会凉嘛。 对，尤其冬天特合适。 对，所以做起来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把我们要吃的这些肉类的食材经过一定的烹制之后，然后把泡菜也加进去，让泡菜那个特殊的味道和肉类食材原有的那个味道能够结合起来，有一个复合的味道。 嗯， 因为我们说烹调，一个是烹，一个是调，烹的是火候，调呢是味道。 对， 烹调其实就是怎么讲，早年间有一个忘年交，他曾经点过我一句话，就是我在他家做了一顿饭，他吃了一口只说了一句话，放糖了。 这又怎么了呢？放糖了，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可以被人知道，但是不可以被人吃出来。 哦， 就是他点给我这句话之后就再没说别的。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说你在做一道菜如果需要放糖来提鲜的话，像咱们之前其他节目咱们也谈到过，就是放糖或放辣椒不一定是要甜和辣的味道，而是要让它提鲜或者是有一个综合的复合味道。其实牛板筋火锅也一样，泡菜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不单单是为了彰显它泡菜原本的这种泡菜的味道，而是要把下水类或内脏类的这种腥掩盖掉。 对， 而同时有这牛板筋火锅，同时里面还会有一些类似像牛筋啊、牛展啊，类似其他的这种牛肚啊，这种不同部位的吧，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但是它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如果仅仅是用盐和简单的烹调来变化它的味道的话，可能也会相对单一一些。但一旦要加入了泡菜在这个火锅里面，这种食材吸收了泡菜的这种味道，而泡菜又有了这种肉食类这种食材的味道，它是一个很复合的味道，吃起来就会又暖和又香，而且香香辣辣的， 对， 感觉也不 会 冷， 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啊。下回我去你们家的时候，吃完以后我一定要冲你说句话，放泡菜了吧。 而且强调一点，这个泡菜一定要用陈年老泡菜，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这种有了九代传承的这种泡菜缸里挖出来的泡菜， 哇， 会不一样。 对，你一说这九代传承，我就不由得又想跟你们聊聊了。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泡菜呢？有人说是因为跟他的地理有关系，说那儿天比较冷，得吃点这个辣的，暖和身子， 驱寒。 也有人说跟也是跟地理条件有关系，说那儿可能是不是种大白菜，种 的东西少， 种大 白菜更会更方便一点，所以大家都吃泡菜。田老师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我大概想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主持人说的，尤其由于它地理位置决定的，它到冬季了，它没有新鲜的食材了，这时候它怎么办呢？它用最古老的方法，用腌制的方法来做泡菜，来保藏这个蔬菜类的制品，到冬天它还能吃， 过冬。 对。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个泡菜是怎么样进入韩国的？ 泡菜不是韩国原料， 不是 对。泡菜本来是最先就出现在咱们国家，其实在《诗经》里面就对泡菜有记载。 《诗经》就对泡菜有记载。 对对对。 哇，《诗经》里怎么说呀？ 到《诗经》里面就给泡菜给出了一个这个字哈，这个字怎么读我也不知道，一个草字头呢，一个三点水，旁边一个而且的且。然后这个字呢，它在中国的字典里就被译为酸菜。后来到了唐朝呢，有个将军呢叫薛仁贵，他被政府发配到高丽，也就是咱们现在的韩国。然后他就带了很多的这个随从，那这个随从呢，很多是这个重庆市的江北县人，也就是现在的重庆的渝北区这一带的人。 他没把火锅带过去吗？ 对，没。然后他们就很会做泡菜，就带过去了，然后就经过这个韩国的这个非常这个勤劳的人们的这个一个 传承 和一个创新吧，得到了现在我们能吃到的这个韩国泡菜。 原来是这么来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冬储大白菜的时候，那白菜放时间长了叶子就干了，对不对？对食材是一种浪费。那其实韩国人他们是非常珍惜食材的，他们很珍惜劳动这个收获，所以他们每一片叶子都不浪费，把它都这样做成泡菜，就是不管你储存多久，每一个叶子都是新鲜可以吃的。 是这样的。 对，这也是跟历史有关系啊。 对。 泡菜现在被韩国申遗了吗？ 好像还没有。但是我不得不提到的一点，就是韩国的人的这种就是文化认同感、文化传承感，还有一种文化的这个饮食文化的创新感，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您说这创新是包括泡菜的创新吗？ 对，泡菜就是饮食文化的创新。 泡菜能怎么创新、 太多太多种泡菜了。 对对，他们对他们 能想到的任何食材都 有泡菜。对，对， 油炸泡菜。 不是，是 拔丝泡菜、 萝卜，然后茄子，然后这种就甚至是这种我们说的 海 蟹、薛里红， 对， 全都可以。 是菜都能泡。 对，真的是我们在去韩国那个首尔的菜市场的时候，然后就一个泡菜摊加着一个泡菜摊，他们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但是每家都有不一样。 对，它除了在这工艺上哈，包括这个食材上，它很创新非常多。除此而外，它在科研上也做得非常精确。那么它会有这个学者，韩国的学者来研究本国的这个韩国的泡菜，那么他们就研究出来有一种成分叫 capsaicin。那么他说这个 capsaicin 呢，他认为能起到这个预防泡菜的酸败、保持这个美味的作用。除此而外，因为有这个 capsaicin 的这个存在呢，使得这个泡菜呢吃起来口感更好，而且能嚼的时候能有清脆的这个声音。就是他们会做非常这个系统的严谨的科学研究，然后还会做很多的这个感官评价。 天哪， 这是我们就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里面是需要我们去那个学习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叫做传统的民族的就是特色就是世界的。 对。哎，我听完这番话也是真觉得韩国人在泡菜这件事上太下功夫了，各种各样的种类很多，甚至都研究到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分子的层面了。 对， 来去看看有什么样的东西决定了它的美味啊。你回头讲来，咱们这个泱泱大国有那么多好吃的菜，而且 Chinese food 在全世界也这么有名，我们其实可以去研究的东西其实有更 多 内容。 对， 今天我们研究了泡菜，其实泡菜呢是世界的，不只是韩国一家 的， 对， 很多地方大家都喜欢吃泡菜嘛，包括欧洲有些人吃那个牛肉吃土豆的时候， 肘子也要配那个酸菜、 对，配那个酸菜嘛，这大家都喜欢吃。今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了一下，也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谢谢蓝明莹，谢谢大明明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泡菜美食的做法之一啊。关于泡菜，你们之前也说了，能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还能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共同分享的相关的内容。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最后还送上这首阿里郎。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